这是来自陈伟霆的一首《着迷》，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这是酷爱跳舞的陈伟霆啊，这一次是把目标聚集在八九十年代了哈，所以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有一点舞曲的风格，那种非常密集的电子的音乐的感觉，听到就想摇动身体哈。今天是周四了，来听新歌吧。有什么想说要说的话，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比如说你喜欢的歌手有没有出新歌呢？来关注一下哈。我发现今天呢，真的是很多国内的歌手都发了新歌，像薛之谦、金志文、还有金文岐、张碧晨、李健都有新歌，所以今天锁定 FM986 吧，来听听新歌。下面这位呢，他就是提到他的名字会想到《陪我看日出》《等一个晴天》《隐形纪念》这一些经典歌曲的蔡淳佳。但是他呢，最近也是在不断的尝试去突破自我，去改变自我。他呢，这一次自己担任音乐总监，又创办自己的第八张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改变了自己过去那种去温柔疗伤的这样一个形象。这一次呢，他并非是为了改变而改变，而只是为了呈现现在这个阶段最真实的他。来自蔡淳佳的这一首《我是我》。 是我不懂反驳，微笑不代表我很软弱，所谓的得过且过，对不起我不能够附和，眼眶只会为内心灼热，我不要见得带过就算，泪水干涸，双手也可以紧握，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对手我自己选择，坚韧随和，那都是我、哦哦、情绪我自己掌握，冷酷火热也都是我，我不要再沉默沉默沉默，我不要再附和附和附和，我不要再理会是非对错，我只要我是我，独特是每个人该有的人来人往的形形色色，真实是一种风格，潮流褪去后会被记得，眼眶只会为内心灼热，我不要简单带过就算，泪水干涸，双手也可以紧握，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命运我自己选择，坚韧随和，那都是我、哦哦、情绪我自己掌握，冷酷火热也都是我，我不要再沉默沉默沉默，我不要再附和附和附和，我不要再理会是非对错，我只想要快乐，双手也可以紧握，我用倔强去回应所有颜色，命运我自己选择，坚韧随和，那都是我、哦哦、情绪我自己掌握，冷酷火热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I got a condo in Manhattan, baby girl, what's happening? You and your ass invited, so gonna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 drop it for me. I'll rent a beach house in Miami, wake up with no jammies. Lobster tail for dinner, Coolio served that scampi. You got it if you want it, got it if you want it. Said you got it. 来自 Alan Walker 的 remix 版本，之前的是那一首 That's What I Like， 来自火星哥的这一首单曲哈。哎呦，这个强强联合总让人听了之后振奋，非常的棒。接下来这首新歌呢是来自金志文，也是久违的好声音了。为什么说久违呢？其实金志文这段时间一直在发歌，但是发的都是一些影视剧的宣传曲啊，还有一些广告歌曲，但是关于他自己的专辑的歌曲呢却很少见了。所以这一次他准备好好的出一张专辑了。从2015年开始呢，他就开始用着一把吉他去进行自己的音乐之旅。这一次的行走呢是累积下来近百首的 demo， 而这些创作呢让他重新寻找到了自我，所以准备重新的发歌。这一次的开篇之作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它是包揽了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整张的 EP 的全部的歌词都是他进行这样一个创作的，风格色彩的统一也有这种概念化的感觉。所以说跟着金志文一起远走高飞，感受一下他在旅途中见到的风景吧。

我害怕某个旋律带我回某个场景，你说如果雨停了我们就在一起，我害怕某条街道有你留下的记号，会自以为是你对我的需要，我害怕那段旅行继续在我的梦里，我还相信你说的离开的原因，最近我表现得还可以，最近你已走到了哪里，别在意，随便问问而已，都怪我才学会了爱情，却找不到你，如果我掉入了海底，是否你会有一丝感应，别在意，随便说说而已，别有压力，我只想 是以小清新的曲调去进行回归的薛之谦，这是他新专辑的第四首歌曲了。之前听到了《高尚》《动物世界》《暧昧》这三首歌曲，在这种强烈的攻势之下，大家对第四首歌是充满了期待。这次的歌是和之前那种苦情的系列不太一样了哈，特别的小清新，有一种三行诗的感觉。当然了，薛之谦对独特的嗓音也是有所加持的。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个电视剧的片尾曲，主唱呢是一个小鲜肉，易烊千玺了。那这次呢他也是因为和金文岐进行合作，创作了这个电视剧《思美人》的这个片尾曲，名字叫做《离骚》。这首歌相信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是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个《离骚》哈，而这次的歌中呢也是用浓浓的中国风的曲调去表达了古代的政治家屈原他报国无门流落他乡的悲愤感情，而在剧中扮演了少年屈原的易烊千玺就是用他这样的嗓音去唱出了这首歌曲。上半这段这首歌送给大家，听歌的时候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进行留言，我们下半时段再见。 下雨都更别难受，草雨木声衰落没人依旧，流言四起的风撩拨君心一梦，问天可否为你隐姓而人生，这雨情每雨露颠倒众生，赤与蓝灰与浅难图方心，何故逆流而上，何为孤芳自赏，无人知晓故乡便他乡，乱世而无际，谁可解其谜，云游而远去，深觉西故里，饮一掬离骚别愁，醉一世饱过春秋，奈何长路漫漫，伤险难求，爱命生计多忧，唱一曲离骚别愁，叹一声知己难留，心之所向无悔，终化作灰，似梦若颠沛，留给后人挽回。这雨情每雨露颠倒众生，赤与蓝灰与浅难图方心，何故逆流而上，何为孤芳自赏，无人知晓故乡便他乡，乱世而不惧，谁可解情意， 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远征。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有形有色的点滴生活，行走在记录着往事的城市街道，驾驶着私家爱车，驾驶着一种聆听心情，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 到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这一首来自德雷杰和 The Weeknd 两个人的合作哈，这一次也是强强联合，而这一次呢也是准备发第二张专辑了。德雷杰加油努力。欢迎回到下半时代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那今天呢听了很多的新歌，因为是周四嘛， 我们会在周四送上很多的新歌为大家推荐。上半时段听到了像金志文、薛之谦、陈伟霆、蔡淳佳这一系列的新歌，下半时段还有很多重量级的歌手等着出现呢。上半时段说到这个《思美人兮》，其实这是金玟岐，他也是进行了很多的合作哈，包括他自己也演唱了一首歌曲，就是我们即将要听到的这一首歌了。这是《思美人》的一个插曲，而这次他为《思美人》创作的这一首歌就叫做《思美人兮》，有一种水墨画的这种气韵哈，融合了很多的器乐，包括金玟岐这样清澈的嗓音去演唱，来听一听这种非常有张力的《思美人兮》。 一语

他也在不断的进步，通过歌手舞台，通过一些其他的一些历练，非常真挚的一种情感的传达。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李健，没错，就是文艺男神李健。这一次呢，是李健和冯唐两个人凑在了一起。这次呢，是李健受到冯唐的邀请啊，为这个《春风十里不如你》这部电视剧进行创作了同名的主题曲，两大文艺男神终于在一起了。当然了，是通过这首歌啊写歌，在一起写歌。那这次呢，这部剧是张一山和周冬雨两个人去进行演绎的，很多人也是一直在关注这部剧，看看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哈。那我觉得这次找李健来还真的是找对了，因为看到李健的时候就想到春风十里，想到春暖花开，他来的这一首《春风十里不如你》。 终于没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里，紧闭双眼不放走一丝甜蜜。雪地也寒春意。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假如你将远走，请不要悄然离去，可否与我再把酒杯斟满醉一次？青山月下多少事，林间雨水多少事，初见若似荒梦，再见若无归期，情不及兮。君是君，山归山，明月时常留恋琴声晚，水千只双步摇到银川，这一句送给你，芳草路漫漫。 是来自戴荃的这一首浪漫主义国风的作品《君是山》，有一种看画的感觉哈，看的是画又是画中人，好像懂得了这样一种意境。看到时间要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蒋明， 这首歌写的是每个人的一生都会和无数的陌生人相遇而擦肩而过，这陌生又不是全然的陌生，相伴身边的朋友爱人最初也都是陌生人，而我们应该怀着怎样的心情去和陌生人相遇呢？就在他的这一首《你好，陌生人》当中。这首歌送给大家，也就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啦。 静静地坐在你身旁，如果爱你能让你快乐，那我就爱你，像清晨的葡萄酿成醉人的酒。陌生人，你不要忧伤，谁没有年少时候倔强的坚强？我们是一群没有翅膀想飞翔的人，莫不是跌得灰头土脸然后认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神早已让我们看过了结局，只是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与众不同，就算是一粒尘埃也不要混迹泥土。陌生人，请笑着忧伤，我相信这世界原生于天堂，我们憎恨的一切和我们原谅的一切。 北京时间12点整。